最好在下一秒。纯白棒球帽，墨绿色衣角，时间静止的美好，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。爱上同一种口味 着你， 因为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 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 朋友，以后的以后，

叫

想过我们的未来，我以为不会太坏，没想过我付出的爱也只是尘埃，又回到寂寞的舞台，空荡荡的存在，我听着灵魂的独白，渴望而苍想着未来，不再有梦的色彩，我知道谁都不能怪，谁都是无奈，这是个疯狂的时代，一切属于现在，却还要等待。我想要回到纯真的年代，再没有折磨和伤害，用真实而无邪的爱，每天我想要回到纯真的年代，再没有折磨和伤害，用真实而无邪的爱，每天等着你 Yeah.

要地球依然在转动，当第一次被你追求，我的感觉就好像我从来没爱过，也不会让你从我的身边溜走，我从来没爱过，也不会让这个机会轻易错过。 说走就能走，不是说留就能留，不是爱过就算懂。我的心你应该都懂，我的泪水不会随便流，除非爱的心很痛，除非爱的深又浓，除非你提出分手。我很难过，我很脆弱，其实每个人都有，尤其男人最严重，外表坚强心空洞，其中的人就是我。

我还幻想你会出现在我的身后，从一出道时给我一个理由，哪怕你给我一个别巧的借口，直到你彻底离去彻底消失，只有想这条街这段情要摇头再回首。你会出现在我的身后，从一出道时给我一个理由，哪怕你给我一个蹩脚的借口，直到你彻底离去彻底消失，只有想这条街这段情要摇头挥挥手。 最后。

想到底，心成灰也无所谓。落魄间沉淀，愿和你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想过我，就是安慰。

么时候流眼泪？有人问我是与非呀、啊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关心谁？

么多啊。 善解人意的心灵，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，有我愿意听。